维度进行立体分析，精准服务纳税人。 针对纳税缴费的热点和难点，市税务局五月还推出了智能退税功能，实现了小额退税全流程自动化处理。郑怀远说， 已经办理了小额退税全市近12万笔，退税金额达到了7000多万，便利了中小微企业资金的快速回笼。 为快捷解决办税难题，六月本市新上线了在线导办功能，通过优化非接触式办税，为广大纳税人提供了网购式的一对一线上辅导。郑怀远说， 上线以后的解答时长已经达到了1.5万个小时，减少纳税人电话和到办税大厅咨询近10万户次。 据了解，本市实现材料更精简，平台更智能，全程网上办，加强京津冀区域执法协同。市政务服务局副局长刘强说， 目前呢，京津冀三地政务服务部门已联合推出2批共计57项同事同标事项，税务领域主要涉及到跨区域涉税事项的报告、发票领用等13项事项。下一步呢，于年底前再推出一批涉税事项的同事同标。 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报道。两区建设1周年系列新闻发布会昨天举行第一场发布会，本市即将开展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报备及批准政策试点。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对在京从事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关键材料等领域生产研发类规模以上企业认定高新技术企业时，满足从业1年以上且在中国境内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全部研究开发费用总额的比例不低于50%条件的，实行报备及批准。试点工作即将正式启动，预计有上千家企业受惠。 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报道，朝阳区昨天发布北京 CBD 高质量发展18条措施，内容涉及国际化招商、国际开放前沿、数字经济、文化艺术发展等8个领域，共18条政策。对满足相关条件的企业和项目，最高可以奖励1000万元。在国际化招商支持方面，首次创新提出建立全球招商体系，新设跨国公司总部或总部型机构将享受在企业开办、标志设立、资金管理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及绿色通道。 市水务局昨天召开精准调度、保安全、多蓄水水务专题新闻通报会，考虑到今年海河流域强对流天气明显偏多，汛期结束后，市政府决定防汛工作按照汛期管理延长到9月30号，这也是本市首次延长汛期管理。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根据统计，今年入汛以来到15号上午8点，全市平均降水量719.9毫米，比常年同期偏多8成。市水务局副局长杨进怀介绍说， 降雨产生的水资源量是46.28亿立方米，全市平原区域地下水平均埋深比汛前回升了3.41米，全市大中型水库蓄水比汛前增加了13.48亿立方米。8月23日，密云水库蓄水量突破了1994年9月16日以来的最高纪录。 今年汛期，本市首次发布城市内涝积水风险预警。市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处处长刘宏伟介绍说，这个预警基于北京从2012年721之后持续探索的城市洪涝数值模拟模型。 比如说哪些桥区会积水，不同标准的降雨可能会产生多少的积水以及影响的区域，这个我们都分析出来了。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本市防汛期为每年6月1号到9月15号。考虑到今年海河流域强对流天气明显增多，今年9月15号以后，防汛工作按照汛期管理延长到9月30号。市水务局水资源处处长廖平安介绍说，在保障生产生活用水的同时，今年汛后到明年汛前，本市将调度密云水库、官厅水库、南水北调中线等工程水源统筹实施潮白河、北运河、永定河3大流域生态补水。 预计这3大流域的平原区这段时间河道将全面有水，有水河道长度增加180公里，增加水面近20平方公里。同时全市的地下水预计总体再上升1到1.5米左右，地表水环境质量和水生态健康水平进一步得到有效改善。 文明驾车，礼让行人。 文明驾车，礼让行人倡议发出后备受社会关注， 斑马线是行人的生命线，驾驶人的文明线，更是体现城市文明的窗口。斑马线上的交通事故警示案例发人深省。市公安交管部门近日通报了几起行人不走斑马线和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而引发的交通事故，提示首都广大交通参与者遵法守规崇礼，让出文明，守住安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的报道。 今年5月9号早晨7:05，早高峰的房山区房一路南韩际路口车水马龙，家住附近的吴女士准备乘坐区41路公交车去良乡上班。当她走到路口时，看见公交由南向北减速行驶，即将停靠在路口处的公交站。着急上班的吴女士即刻由西向东朝马路对面的站台跑去，却忽略了路口的红灯，也没走在人行横道上。事故就在这时发生了。房山区交通支队万宁大队民警王连清说， 小客车的左前侧撞了这个行人，行人轻伤，多处骨折。根据道路交通法的相关规定，行人未走人行横道，他还有违反信号灯的行为，是事故的主要责任，机动车是负事故次要责任。 去年10月30号早高峰8点多，西城区西四北大街一派繁忙景象，大红螺厂街西口人行横道上，李女士怀抱3岁半的女婴正要由西向东通过，刚过马路中线就被一辆由北向南行驶的小客车连人带孩子撞飞，李女士多处骨折，好在孩子身体柔软，并无大碍。西城交通支队事故处理大队民警刘宇涵说， 通过录像来看呢，西四北大街是比较狭窄的一条道路，当时车流量也比较大，事故发生的原因主要是就因为姚某驾驶的一个逾期未检验的小型轿车，同时在人行横道处未停车礼让行人的违法行为。 据了解，斑马线交通事故发生的特点是集中在城区的早晚高峰，事故通常发生在一般道路，小客车居多。北京市交管局事故处民警张策提示大家， 驾驶小客车遇斑马线的时候要减速观察，避免因为拨打电话、收发信息、捡拾物品等分散注意力，转弯时要通过调整坐姿、转头等方式减少视线盲区，如果有行人通过的时候要停车让行，行人过马路不要为了贪图行走距离而不走人行横道，在有信号灯的路口要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的指示。 新闻广播消息，冬奥会的脚步近了，配套工程也相继进入落地加速期。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发改委近日批复海淀区阜城路、阜石路电力架空线竖地项目资金申请报告。阜城路、阜石路是连接中心城区和西部地区的城市快速路，也是中心城区到冬奥场馆的重要通道。工程实施后将提高新首钢地区冬奥场馆周边的供电可靠性，确保电网安全运行。 另据报道，北京2022年冬奥会延庆赛区赛时将应用212辆氢燃料电池车用于客运服务，助力零排放无污染。据介绍，这款氢燃料车10到15分钟就可以加满氢气，续航500公里左右，可以达到-30摄氏度启动、-40摄氏度存储的性能。 2021年第五轮市级点穴式专项执法检查行动本周正式启动，检查主要聚焦重点区域挥发性有机物 VOC 的精准溯源监管。新闻广播记者杨帆日前跟随市环境监察总队执法人员前去海淀区一处汽修集群进行检查，来听报道。 打毛线现在也都是密闭的， 对，密闭的， 里面也是负压状态。 对。 西北旺的一家汽修 4S 店里，机组打磨车间全部负压密闭，打磨产生的粉尘直接通过管道收集。同样负压密闭的还有一旁的喷漆房，喷漆产生的有害废气全部被吸附进机组大型活性炭储存箱。执法人员随即打开了储存箱，查看活性炭的颜色、参数。 活性炭现在用的是颗粒的还是？ 这个蜂窝的， 行，可以打开，然后 这样马上打开。 汽修中烤漆、喷漆环节会排出大量的挥发性有机物，也就是 VOC。 VOC 是 PM2.5 和臭氧的重要前体物，还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因此一直是近年来点穴式执法的重要环节。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总队一级主办张涛告诉记者， 对，就是蜂窝状的这个填充的，这里面黑的就是活性炭，废气从这儿过去之后，这活性炭吸附，它那个填充的饱满度还可以，然后那个颜色的话也是比较黑，就属于比较新的。 就如果颜色发白，就证明它可能用过了，就需要换了。 走 进微废储存间，记者看到十几桶废机油、废漆料靠墙整齐码放，地面做了专门的防渗漏措施，门口张贴着黄色的微废标识提醒。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总队四级主办江东介绍， 对于微废间里面的设置呢，我们要求是三防啊，防渗漏啊，然后防雨洒啊，防流失，地面是要做那个防渗的处理的。 随后，执法人员还对汽修厂的环境检测报告、排污许可证、微废转移台账等进行了检查，并现场开具检查勘验笔录，为后续厂家申诉、处罚和整改提供依据。据了解，本轮点穴式执法检查行动主要选取了 VOC 浓度比值在一二季度两轮监测中持续比较高的和 PM2.5 排名靠后的街道乡镇组织开展检查。市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总队副总队长谢志宽介绍， 第一个方面是开展汽修和工业 VOC 企业专项执法检查，第二个方面的重点是开展餐饮重点行业的检查，第三项是开展加油站储油库的专项执法检查，第四个方面的重点是针对八月份的 PSP 浓度排名靠后的吉阳镇开展扬尘执法检查，第五个是水、固废、土壤等其他生态环境违法问题。 新闻广播消息，市人力社保局昨天发布文件，将在全市建立三级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鼓励有条件的区根据需要建设区级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申请建设市级和国家级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申报市级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的条件包括每年提供就业岗位不少于一万个，服务就业和人力资源流动不少于两百万人次，园区年度综合贡献要超过一亿元等。目前北京市已经有三个国家级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分别位于通州、海淀和朝阳。 2021年全国养老护理职业技能大赛北京赛区选拔赛昨天开赛，失智老年人照护技能考核第一次被纳入比赛范围，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静清的报道。 市级选拔赛命题范围主要涉及三个职业功能模块，共五十项操作技能，分别是生活照护、基础照护、康复服务等。参赛选手张丽红在比试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操作考试相比于传统来说的话，有了比较大的一个创新，它已经不是传统的说只是在机构里边做服务，还有居家的场景、社区的场景，有了更高难度和创新性，而且就更贴合于咱们现在养老所需要的实际的一些技能。 北京养老行业协会秘书长李东介绍说，北京赛区选拔赛设置养老护理员职业竞赛项目，是单人赛项，竞赛内容以养老护理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2019年版三级高级工及以上知识和技能要求为基础，主要包括总分占比 30% 的理论知识和总分占比 70% 的操作技能两个部分。 从三级以上开始就开始有培训、指导、质控的要求，也就是说他不仅自己要会，他还要会带团队，这个其实是一个重大的一个变化。今年下半年开始的等级认证之后，说白了就是把养老护理员分成三六九等了，比如五级他每个月能多拿到500块钱的补贴，500、800、1000、1200，就是你级别越高，每年政府给你的补贴就越高。今年刚毕业的毕业生一入到养老机构里一年之后，他就给60000块钱的补贴，国家花了很大的财力物力投入在这方面，希望能够提升养老护理员的薪酬待遇水平。 李东分析了参加市级比赛的99名选手的特点， 八成以上都是在35岁之下，大概有一半是老服专业的。作为男性护理员，可能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如果有这个管理能力的提升，可能很快会走到管理岗位了。女性呢，还是更容易长期的在护理这个岗位上。他们从照护半失能老人，然后到失能失智老人，他会逐级的增加。今年增加了失智老人照护的部分。 北京市养老行业协会即将推出养老服务平台， 大家更方便查询到适合自己的养老机构，包括收费情况、有没有空床位、各种服务，我们都会进行一个对比。在我们协会官网将来会推出，10月底到11月初会完成。 新闻广播消息，市教委昨天发布通知，即日起盈利性机构不得组织开展义务教育学科培训的招生收费活动。依据通知，盈利法人可以申请登记成为非盈利性机构，登记工作应在2021年底前完成，超过时限仍未申请登记非盈利法人的盈利性机构将依法终止义务教育学科类培训机构的办学资格。 为期5天的第28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正在北京新国展举行，童书市场结构性调整与出版创新论坛昨天举行，童书出版呈现出哪些特点和趋势呢？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悦的报道。 在儿童绘本展区，利用玩偶、躺椅、网红场景等打造的儿童阅读空间里，儿童绘本剧、白雪公主皮影戏等活动吸引了很多家长和孩子们的目光。带着两岁半的女儿来观展的张女士告诉记者， 基本上她喜欢什么，然后呢我就给她定什么。你像那个小熊很忙，24本全的，然后动物百科、植物百科这些也是比较喜欢的。 近五年，少儿出版一直在整个出版行业中占据第一大门类的地位。据本届图博会承办方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梁建瑞在论坛上介绍， 2021年上半年，童书市场在全国图书零售市场的马洋比重达到了27.73%，国内的童书市场规模一直呈现增长的趋势。 中国出版协会少年儿童阅读推广联盟主席李学谦直言，童书市场的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 我们看到科普、百科还有主题出版这些非虚构类的图书，它的市场份额在持续扩大，像儿童文学这些虚构类的图书呢，它的市场份额在下降。 北京开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总裁蒋艳平分析指出， 无论是学校还是家长还是社会，都认为到我们要更多的关注科技。在双减的政策之下，学生的课外时间增多了，学校会增加一些兴趣社团的活动，对我们少儿出版来说应该还是有很多的利好的。 科学梦想创造未来为主题的2021中国科幻大会将于9月28号到10月5号在石景山区首钢园举行，主办方日前通报了相关情况，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的报道。 2021中国科幻大会将举行专题论坛、科幻产业新技术与新产品展示，以及北京科幻嘉年华等系列活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科普部副部长廖红介绍， 今年这个特点呢，就是我们进一步促进科幻产业集聚区的发展，以会兴业，中国科协和国家电影局共同呢成立科幻电影发展的科学顾问库，这是一个国家级的科学顾问库，成立全国科幻科普电影放映联盟。 本届科幻大会将集中展示科技创新成果和科幻产业发展，让前沿科技和科幻元素更加喜闻乐见，更容易被百姓接受。首钢集团副总经理梁杰说， 水下的这个展厅今年将这个举办科幻的产品展，三高炉内呢将有一个沉浸式的演出，开幕式呢将在三高炉广场以光影秀结合来举行，同时呢拿老的工业遗存呢改造了像刀具车间、修理车间这样很有特色的一个论坛会议的场地，相信呢大家也能够更深的体会到首钢园区这种很梦幻般的科幻的场景。 今年的科幻大会还将首次举办群众参与度高、体验感丰富的北京科幻嘉年华活动。石景山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齐春丽说， 主要包括潮幻、奇遇记、科幻秀场等板块内容，突出硬科技与科幻结合特色，将虚拟互动、航空航天、人体外骨骼、电子竞技等10多个热门元素集中展示互动，通过视听触味打造一步一景的震撼体验。 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报道。2021北京时装周昨天开幕，将持续到9月26号。时装周潮流发布将以首钢园、王府井、三里屯、张家湾设计小镇、龙福文化中心、望京小街、精工时尚创新园等作为线下会场，呈现品牌风采。此外，第五届雪莲杯羊绒服饰及手编作品创意邀请赛、2021京津冀百强青年服装设计师评选、2021北京时装周摄影大赛以及中艺青年未来时尚设计大赛等，将为更多文化领域、工艺生产及年轻设计师提供上升平台。 新闻广播消息，朝阳区昨天在对重点人群例行核酸检测中发现一件咽拭子样本初筛阳性，朝阳区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第一时间对样本进行复核，采取临时封控措施，对涉及人员及环境进行核酸采样，新冠病毒核酸结果都是阴性。经疾控部门研判，排除新冠病毒感染，临时封控区域已解除封控，恢复正常。在此也提醒大家，解封不代表解防，疫情防控仍然不能放松。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为方便市民办理电动自行车登记上牌，交管部门昨天起再次推出137家便民服务点，

中国银行启航贷个人消费贷款，助力刚毕业的你人生启航。贷款期限最长10年，贷款金额最高50000，毕业入职即可申请，纯信用，按日计息。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地板要环保，就选德尔无醛添加地板。德尔地板，地板要环保，就选德尔无醛添加地板。德尔地板。 每天清晨，唤醒你的不只有闹钟，还有最新的消息。每天清晨，让你感到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晨的8点01分，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李瑞。 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今天是2021年9月16号星期四，机动车尾号4和9限行。首先来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日头条您将会听到，第14届全运会开幕式昨晚在西安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运动会开幕，奥运冠军杨倩点燃火炬。 京城京市昨天下午，北京朝阳通报一件咽拭子样本初筛阳性情况，昨晚最新通报已经排除新冠病毒感染。 北京市义务教育学科类培训机构营转非年底前完成。 国内方面，四川泸州市泸县今天凌晨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已经造成2人死亡。 福建省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152例，新增病例当中又有不少儿童。 财经资讯，八月国民经济发展韧性持续显现，1到8月居民消费价格上涨0.6%。 前沿科技，中国科学家研制出有望用于外太空探测的碳弹簧，结构形似呢煎饼里的薄脆。 旅游文化资讯，中消协发布节日提醒，中秋国庆双节出游先预约后出行。 因为今天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延时，所以今天主播在线节目缩短为60分钟。 想要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收听节目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有小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 今天夜间多云转晴，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白天北京地区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今天的空气污染条件等级为1级优。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接下来李瑞和孙畅带您关注昨夜今晨的重要新闻，我们马上进入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皆是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进入今日头条，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全运会。昨天晚间8点，2021年第14届全运会在陕西西安奥体中心拉开大幕。本届全运会主题以全民全运同心同行为主题，点燃全民体育激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宣布本届全运会正式开幕。 本次全运会是全运会首次在中国中西部地区举办， 竞赛的项目呢，共设35个大项，410个小项，创下历届之最。而在决赛阶段的比赛当中呢，会有超过12000名运动员参赛。由于东京奥运会延期，所以呢，这也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全运会和奥运会同年举办的场景。一共有50名在东京奥运会获得冠军的选手，以及往届的奥运冠军参加这次全运会，这也让本届会议显得星光熠熠。 那作为国内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运动会，在昨天开幕式运动员入场的环节当中啊，我们看到了非常多熟悉的身影，而各省市的旗手呢更是大牌云集，其中女排队长朱婷以河南代表团旗手的身份亮相，龚立娇、曹源、施廷茂、汪顺等奥运冠军也都作为旗手引领各省市代表团入场。 此外呢，全红婵和谢思义以护旗手的身份出现在了广东代表团当中，陈雨希、钟天使、王懿律、刘诗颖等奥运冠军都是出现在代表团阵容当中，奥运冠军张佳琪更是带着金牌走进了会场。 那么在运动员退场之后，现场开始了文艺表演。本届全运会开幕式呢，紧扣建党百年体育盛会这样一个主题，共分为民族根、延安魂、中国梦三个篇章。第14届全运会会歌《追着未来出发》的歌声也在现场响起。 文艺演出之后，场内进行了火炬传递仪式。据了解，本届全运会圣火于7月17号在延安宝塔山成功采集，经过28天14个站点71.85公里，1000名火炬手的传递来到了主会场西安奥体中心点燃。经过苏炳添、张雨霏、秦凯、郭文君、马龙在场内传递之后，东京奥运会夺得首金的00后射击运动员杨倩点燃了最后的主火炬。随着圣火点燃，本届全运盛会也正式开启。 那么要说全运会啊，看点方面就是在某些项目上，其实全运会要比奥运会的竞争还要激烈。同时呢，本届全运会也将承担为巴黎奥运中期选拔人才的重任，也被看作是未来许多天才被人们认识的起点。而诸如霹雳舞等奥运会的新兴项目也将在本届全运会上揭开面纱。 另外呢，在团体比赛当中，奥运联合队这一名词频繁的出现，也是受到大家广泛关注。顾名思义，这个奥运联合队指的就是刚刚参加完东京奥运会的国家队或者组合啊。这是全运会历史上首次出现奥运联合队这样的一个参赛形式，相信这些奥运健儿在全运会的赛场上也一定能够带来出色的表现。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进入到京城京事，我们先来关注一条令人虚惊一场的消息。据北京市朝阳区疾控中心昨天通报，9月15号，也就是昨天，朝阳区在对重点人群例行核酸检测当中发现一件咽拭子样本初筛阳性。那随后呢，朝阳区第一时间对样本进行了复核，并对涉及的人员以及环境进行核酸采样，结果全都为阴性。经过疾控部门研判，排除新冠病毒感染，目前的临时封控区域已经解除封控，恢复正常。 虽然说是虚惊一场，但是在这儿真的还是要重点的提醒大家，解封可不代表解防，疫情防控仍然不能够放松，让我们众志成城，共同筑牢疫情防控屏障。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昨天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了北京汛期已经是结束了。但是昨天下午呢，北京市应急局发布消息说，与往年相比，考虑到今年海河流域强对流天气明显偏多，因此今年北京防汛工作将按照汛期管理延长到9月30号。 这也就是说防护又多了一层，对吧？按照相关的规定，北京市防汛期一般呢是每年的6月1号到9月15号。那么今年汛期延长原因到底是什么呢？首先就是入汛以来，北京全市平均降水量比常年同期要偏多了80%，比去年同期偏多90%。此外呢，入汛以来，北京一共出现了大雨级以上的量级的降雨有6场，还包括暴雨2场。可以看出啊，今年北京的雨水正是相关部门延长汛期的主要原因。 没错。那降水多了，水资源方面有哪些变化呢？北京市水务局昨天表示，今年1月1号到9月15号，北京市累计降水量达到790毫米，较多年同期偏多近50%，形成水资源量46.28亿立方米，地表水21.1立方米，地下水25.18亿立方米。 截至八月底，北京市平原区地下水平均埋深 19.36 米，较汛前回升 3.41 米。与去年同期相比，北京全市平原区地下水位回升 3.18 米，与2015年同期对比回升了 7.2 米。此外呢，北京市的地下水储量也是较去年同期增加 16.3 亿立方米。 京城京市，我们再来说说教育方面。北京市教委昨天会同多部门印发了关于做好义务教育学科类培训机构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的相关通知。通知明确了北京市义务教育学科类培训机构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的实现和具体的程序。 那什么样的机构可以申请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呢？通知提出，现有登记为营利法人的线上线下义务教育学科类培训机构且办学规范的，可以申请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 那值得注意的是啊，非营利性机构登记工作应该在2021年底前完成，如果超过这一时限仍然没有申请登记非营利法人的营利性机构，将依法终止义务教育学科类培训机构的办学资格。此外的通知还明确要求，营利性机构不可以从事义务教育学科培训，也不被允许继续售卖新课。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进入国内消息，先来关注凌晨的一个突发。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4:33，在四川泸州市泸县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震中位于北纬29.2度，东经105.34度。本次地震的震中距泸县7公里，距隆昌市16公里，距重庆市124公里。 那么据当地居民反映啊，震中附近震感强烈，地震发生之后，泸州市已启动了一级应急响应，四川省地震局也已经派现场的工作队赶赴震区开展应急处置工作。不幸的是，截止到今天早晨的5点钟，在泸县福集镇草坝村已经发现2人死亡，3人受伤。 据了解，震中泸县隶属于四川省泸州市，与重庆市的永川区、荣昌区相连，是全国的文物大县，龙文化丰富，拥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雨潭彩龙。该县面积1530平方公里，下辖19镇。2014年人口数据是108万。根据中国地震台网的速报目录显示呢，震中周边200公里内，近5年来一共发生了3级以上的地震，一共有252次。 那么关于目前灾区救援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一下四川泸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邹登全刚刚发来的介绍。 当地我看那个当地老百姓都还比较稳定，然后我们市委市政府他统一调配的这些救援的力量、救援的物资都在陆续的往这个地方赶。然后我们现在有两个点呢，可能还有两个人员在被困，但是人呢还是意识清醒的。刚刚接到通知，就是我们百花洲是吧，百花洲那个地方的那个老人已经救出，现在电力啊、水啊这些都还比较畅通，包括通信。然后我们老百姓呢都还比较稳定嘛，我们的救援工作正在陆续的展开，在每个乡村、每个镇都有我们消防救援的力量正在搜寻搜救，然后总队指挥部呢马上成立。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福建疫情的最新情况。昨天呢，福建通报9月14号0点到24点，福建省报告新增本土确诊病例50例，包括厦门市12例、泉州市5例、莆田市33例，其中的无症状感染者转确诊有9例，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例。自9月10号以来，福建省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152例。 值得注意的是，9月14号莆田新增病例当中又有不少是儿童，其中年龄最小的一位仅有3岁。针对儿童疫情防控的相关内容，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表示，此轮疫情局势不可轻视。根据国外的研究报告显示，孩子们感染德尔塔病毒的症状比之前的病毒发生的症状要重得多。不过从福建现在的情况来看，目前呢感染德尔塔病毒的孩子症状还是以轻症为主。 因为都是一些小孩子哈，全国的民众都很心疼他们。但是在这儿可以跟大家说，不用担心，因为昨天呢有一大波国内顶级的儿科医疗团队已经赶赴莆田了，团队总计63人，包括20名儿科医生和40名护士。再次强调，这都是儿科的顶级专家。 另外呢，针对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福建 这一波疫情是不是会波及到其他的省市。昨天呢，福建省卫健委通报了密接的情况，9月10号0点到9月15号11点，厦门市、泉州市、莆田市新冠疫情病例共计本辖区内密接人数有4482人，次密接人数有4770人，省外密接人数48人，次密接人数108人。截至目前呢，莆田一共发出了涉及市外的协查函67份。 厦门方面，昨天晚上厦门通报经过梳理发现，跟厦门9月12号发现的首例确诊病例吴某某有关联的感染人数还在增加，已从前一天的一传32增加到一传37。另外呢，受到感染的吴某某的同事还存在二次传播。 另外昨天晚上的新闻发布会上还披露，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外包服务人员蔡某某感染的毒株经测序比对与首例确诊病例吴某某的病毒基因高度同源。 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由话语为您编辑。接下来进入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大家好，我是今天节目的编辑话语。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我们来连线汇评专家李玉。李玉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首先请您先介绍一下近期黄金的走势。 好的，那昨日黄金出现下跌，最终收报在1793.56一线。那近期呢，黄金受到美元指数走弱的影响呢，相对较强。那个人认为呢，黄金持续走强的概率较小。近期公布的美国 CPI 呢，增长5.3%，低于前值和预期。这一数据呢，似乎在证明啊，美国的通胀见顶，而之前呢，美联储对本次通胀的短期通胀的判断是正确的。来看呢，通胀回落影响市场对于美联储开启 taper 的时间预期，但从美元指数走势来看呢，市场反应并明显。中长期来看呢，退出宽松势在必行。一旦这个美联储退出宽松呢，十年期美元收益率上行，势必对黄金形成一个压制。因此呢，个人认为黄金中长线的上涨的概率并不大。那技术面来看呢，从日线级别图形来看呢，金价在布林通道中轨上方运行，上方1840到1850附近面临较大的压力，建议投资者可以在这一压力位附近呢逢高做空黄金。主持人， 来分析一下近期加元的走势。 好的，那加元自六月触及低点1.2007震荡走高，最高触及到1.2951一线。那近几个交易日呢，呈现比较明显的横盘震荡走势，昨日下跌呢，最终收报在1.2628一线。那政策面方面呢，此前这个加拿大央行呢，在利率决议中声明维持目前的量化宽松不变，而在此之前呢，加拿大央行曾两次缩减购债规模，一度成为发达国家中最为鹰派的央行。从这个加拿大央行的这个态度转变来看呢，加拿大受到疫情的影响较为严重，那无法贸然退出宽松，从而一定程度上压制加元。另一方面呢，作为主要的商品货币呢，加元受到原油等大宗商品的价格影响较大。目前的原油价格呢，受制于需求端疲弱的影响呢，虽然出现反弹，仍未能实现突破，对加元的这个支撑力度比较有限。综合来看呢，个人认为加元在后期走强的空间有限。从技术图形来看呢，美元对加元近期运行在这个布林通道中轨上方，继续围绕着1.26这个中枢进行震荡的概率较大。投资者还需要重点关注这个大宗商品，尤其是原油价格走势。主持人， 最后还是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市场牌价。 好的。美元对人民币报在6.4492，欧元报在7.6106，加元报在5.0808，英镑报在8.9026，日元报在5.8773，新西兰元报在4.5746。主持人， 好的，谢谢李玉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再见。 好的，谢谢大家，再见。 好，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主播在线，接下来我们进入到财经资讯。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儿子闺女，系好安全带，出发了。 出发。 前方在道路尽头右转。 爸爸开快点，要变灯了。 不要听哥哥的，先让行人过。 哟，差点忘了。 您好，我是北京交警孟坤玉，再次提醒您，行经人行横道时应提前减速观察， 有行人正在经过人行横道，应该停车让行，礼让行人。 以前妈妈送我的时候，刚过了一半斑马线，就有车抢着走，特别吓人。 又要到斑马线了，爸爸，开慢点，礼让行人。 一脚刹车，刹住隐患。一条斑马线，礼让才安全。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哎，汽车有着弯，哎，看车，注意安全，看车。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来，直接可以走绿灯，注意安全。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这个车停了，咱怎么该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把握经济脉搏，洞悉金融走向，主播在线为您提供最实用的财经资讯。 好，早上的8:21，欢迎回来，这里是孙畅和李瑞为您带来的主播在线。我们进入到财经资讯啊，先来关注一下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介绍了八月份国民经济的运行情况。综合来看，我国经济运行仍然延续恢复态势，经济发展韧性持续显现。 数据显示，八月份主要宏观指标保持总体稳定。物价方面呢，一到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上涨0.6%，低于全年宏观调控预期目标。居民消费价格保持温和上涨。从增长来看呢，工业和服务业两年平均增速保持较快的增长。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服务业生产指数两年平均分别增长了6.6%和6.2%。 国家统计局贸易外经司统计师张敏认为啊，近期国内疫情多元多点发生，居民出行和消费有所减少，加上去年同期基数升高，那今年八月份市场销售增速比上个月有所回落。但从累计的增速来看呢，今年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仍然保持两位数的较快增长。总体来说，消费市场持续恢复态势并没有改变。 昨天，国家统计局发布今年一到八月全国70个大中城市的房价数据，房价上涨的城市数量继续下降。八月份70个大中城市当中呢，新房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数量为46个，跟上个月相比减少5个，已经连续三个月减少。二手房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则由41个减少到27个，为今年以来的最低数。 我们具体来看啊，在新房方面，一线城市新房价格环比上涨了0.3%，涨幅比上个月回落了0.1%。其中呢，北京、上海和深圳环比都上涨了，不超过0.4%，而广州呢，则是回落了0.1%。二线新房价格环比上涨0.2%，涨幅比上个月回落了0.2%。 二手房方面，价格涨幅也是在继续收窄。其中呢，一线城市二手房价格环比上涨0.2%，涨幅比上个月回落0.2%。北京、上海、广州环比分别比上个月回落0.3%、0.5%和0.1%。深圳则是环比下降0.4%，连续四个月下降。二线城市二手房价格也是环比由上个月上涨0.2%转为持平。 那么综合以上数据啊，五八安居客房产研究院的分院院长张波表示，一线城市的降温态势啊很明确，二手住宅本身更能反映出市场的真实热度。从四个一线城市的销售价格来看，涨幅比上个月都回落了0.2%。虽然北上广三个城市的房价有所上涨，但在调控补丁不断加码的背景下，上涨力度明显趋弱，市场成交量开始出现萎缩，这预示着下一步房价会上涨乏力。 再来关注，昨天央行香港金融管理局发布联合公告，债券通南向通将于9月24号上线。 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南向通呢，是指内地机构投资者通过内地与香港基础服务机构连接，投资于香港债券市场的机制安排。据央行介绍，目前南向通年度总额度为5000亿元等值人民币，每天的额度为200亿元等值人民币。央行会根据跨境资金流动的形式，对南向通年度总额度和每日额度进行调整。 公告显示，南向通是中央政府支持香港发展、推动内地与香港合作的又一项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内地机构投资者拥有更多的投资渠道，有利于稳步推动我国金融市场双向开放，有利于支持香港提升竞争优势，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保持长期繁荣稳定。 2017年7月，按照中央的部署呢，央行会同香港金融管理局推出了北向通。北向通开通之前，境外投资者持有我国债券约为8500亿元人民币。那截止到目前，这一规模已经达到了3.8万亿元人民币，年均增速超过40%。 目前呢，内地的金融机构可以自主走出去配置全球债券。南向通没有突破内地与香港现行的政策框架，主要是通过加强两地债券市场基础服务机构合作，为内地机构投资者走出去配置债券提供便捷的通道。南向通的可投资范围是在境外发行并在香港市场交易流通的债券，起步阶段南向通先开通现券交易。 那和北向通一样，南向通也采用了国际通行的名义持有人制度安排。内地债券登记机构结算托管清算银行通过在香港开立名义持有人账户的方式，为内地投资者提供债券托管结算服务。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方面。昨天呢，市政府新闻办就本市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实施方案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本市今后5年深化税收征管改革和智慧税务建设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到2025年底前将会建成智慧北京税务，进一步优化首都的营商环境。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实施方案从推进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和智能化改造，优化税务执法方式，提供高效智能税费服务，精准有效实施税务监管等6个方面形成了30条举措。而在今年，市税务局就推出了一批流程优、体验好的项目，在打造智慧北京税务上取得突破。其中包括率先在全国实现了增值税发票全票种、全流程、全线上自动审批，为本市184万纳税人提供了精准服务。市税务局一级巡视员郑怀远说， 发布了这个增值税发票的分类分级管理办法，用了这个信用加风险这种方式，将纳税人分为3类6级，通过50余项税收风险指标，对纳税人多维度进行立体分析，精准服务纳税人。 针对纳税缴费的热点和难点，市税务局5月还推出了智能退税功能，实现了小额退税全流程自动化处理，让本市70%的退税人享受到了便捷的服务。郑怀远说， 统计到现在呢，已经办理了小额退税全市近12万笔，退税金额达到了7000多万，便利了中小微企业资金的快速回笼，让纳税人呢切实享受到减税降费的红利。 为快捷解决办税难题，6月本市新上线了在线导办功能，通过优化非接触式办税，为广大纳税人提供了网购式的1对1线上辅导。郑怀远说， 目前呢，我们全市在线导办累计上线以后的解答时长已经达到了1.5万个小时，减少纳税人电话和到办税大厅咨询近10万户次。 据了解，本市还积极深化区块链加不动产的应用，实现材料更精简，平台更智能，全程网上办。同时还推进股权转让个税业务线上办理，通过部门间数据共享替代人工审核。再有是在严格规范税务执法行为方面，落实首违不罚清单，加强京津冀区域执法协同，逐步实现执法信息互通、执法结果互认。市政务服务局副局长刘强说， 目前呢，京津冀3地政务服务部门已联合推出2批共计57项同事同标事项，税务领域主要涉及到跨区域涉税事项的报告、发票领用、相关转让财产事项的报告等13项事项。下一步呢，将会同税务局与这个京冀2地的税务部门、政务服务部门于年底前再推出一批涉税事项的同事同标，压减申请材料和办理时限，统一呢办事指南，在相关政务服务场所落地实施。 聚焦科技前沿，紧跟时代脚步，前沿科技。 进入前沿科技，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近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于书鸿院士团队受到人类足弓和弓弩等结构的启发，研制出了一种名叫碳弹簧的新型碳材料，被认为是制造智能磁性和振动传感器的理想材料，可以用于外太空的探测。 碳呢是以多种形式存在于地球的天然碳材料，刚而不柔，优点是轻硬而且耐高温，缺点就是脆。人工合成的多孔碳材料是国际的研究热点，其中最出名的就是石墨烯。多孔碳能够导电，但是脆仍然制约了它的应用。 那为了能够让多孔碳刚柔并济，于书鸿团队呢巧妙借鉴了人类的足弓结构。他介绍说啊，人的脚呢是骨骼、肌腱、肌肉等组成的拱形结构，坚固轻巧，弹性好，能承受压力，缓冲震荡，这给了研发人员很大的启发，由此呢构筑出了一种由微拱结构堆叠成的多孔碳材料。 经过检测，这种新材料的柔韧性极佳，被拉长到 1.2 倍或者压缩到五分之一，仍然可以回弹复原，还可耐受从零下100摄氏度到350摄氏度这样的温度，实现了远超天然碳材料的超强性能。 那有趣的是啊，这个碳弹簧内部的波浪形结构呢，特别像是煎饼果子里面的薄脆。那为什么薄脆很脆，而这个碳弹簧却很有韧劲呢？这是因为啊，碳弹簧的内部啊，微拱形单元厚度仅有约100纳米，跨度呢却达到了100毫米，上千倍的跨度厚度比，使其刚柔并济的秘密所在。 用这种材料研制出的新型磁性呢，可以探测到 0.4 毫特斯拉的微小磁场，制作出来的振动传感器可以检测每秒1000次振幅 0.5% 的高频的微小振动，这两种传感器能够在极温下工作，这让其应用于外太空探测成为可能，比如说可以探测地外星球的磁场强度、地壳运动还有地质结构等等。 好了，以上消息来自于人民日报、央视财经、经济之声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赵一阳为您编辑的。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广告。 看见背后的每一次，持守专注。易方达基金经理齐和，9月15日，齐和力作匠心呈现背后的故事。上支付宝搜齐和。市场有风险，基金投资需谨慎。 尊敬的宾客您好，欢迎入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 地处长安街畔，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享受舒适体验就来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预订电话8501-5588。 家有宝贝就吃西贝，西贝选用优质精良食材，还原健康营养好味道。 哇，好吃！ 西贝儿童套餐，唤醒孩子对美食的所有想象和热爱。 家有宝贝就吃西贝。 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全面投身乡村振兴建设，北京市多个小微快贷中心、三农金融服务站为您提供乡村振兴全套解决方案及服务，以人流、物流、现金流合一优势，圆您富村富民之梦。详询邮储银行北京各网点。 以上为广告时间。 大家好，欢迎收听人防小课堂。近年来，京津冀三地人防部门积极创造条件，构建协同机制，人民防空京津冀协同发展实现了新突破。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了北京市人防办二级巡视员李帅来详细给我们介绍一下区域人防协同合作的情况。京津冀三地人防部门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实现了哪些新突破？ 在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北京市人防办以强烈的使命担当、积极主动的姿态，加强全方位的一体化工作谋划、一体化协同机制建设，在规划编制、联演联训、人防工程标准制定、重点工作交流等方面取得实效。2015年6月19日，在北京市组织召开的京津冀人民防空协同发展第一次联席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做好京津冀人民防空工作协同发展的意见，签署了京津冀人民防空工作协同发展合作框架协议，明确了人民防空指挥信息、训练演练等8个领域的合作重点，建立了组织协调、联系会议常态工作机制，在细化经常落实上持久发力、久久为功，有力推进了三地人防区域系统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提升。京津冀三地连续8年以跨区支援行动为牵引，每年围绕一个课题组织开展通讯拉动应急演练， 连续四年组织开展重难点问题研究，多次就人防工程标准制定、防护设备质量、行政审批等问题开展研讨。经过八年的训练和磨合，在区域协同、互联互通、跨区支援、联合保证以及人防建设管理等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成果，不断提升综合素质和专业能力，形成了京津冀人防协同发展新格局。 下一步，京津冀三地人防部门还有什么规划？ 下一步，京津冀三地人防部门始终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意识，借助京津冀协同发展大战略，乘势而上，顺势而为，围绕人防职能使命凝聚三地共识，把京津冀人防协同发展作为今后一个时期三地人防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做细做实。 感谢市人防办二级巡视员李帅的介绍。好了，今天的人防小课堂就到这里，以上内容由北京市人防办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主播在线，旅游资讯。 好，早晨的8:35，欢迎回来，这里是孙畅和李瑞为您带来的主播在线。我们进到旅游资讯啊，9月23号是农历秋分，将会迎来第四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丰收节期间呢，全市将举办近百场主题活动，开展金秋消费季产销对接，发布北京农优品牌目录等，邀请市民选购京郊特色农产品，共庆丰收。 北京市级系列庆祝丰收节活动开幕式将会设在平谷区的金海湖镇。开幕式上呢，会有农民歌舞表演、非遗传统技艺展示，还有近百种名优特优新农产品展示，推荐发布10余条京郊旅游休闲路线等等。 那现场呢，还将举办农业科技成果装备展，用大量的历史图片、实物等元素展现北京三农的科技成就。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中消协呢发布了节日提醒，疫情防控依然不容忽视，外出游玩呢要注意提前预约，尤其要注意就是先预约后出行。 中消协指出啊，很多景区呢因为疫情防控而推出了预约制来实施限流措施，为避免游玩被影响，也建议大家提前在景区的官方网站或者通过电话查询了解一下景区的相关规定，按照要求先预约后出行，警惕会员免费畅游、零元旅游团、超低价等这些明显低于合理价格的揽客行为。 游客与商家签订旅游服务合同的时候呢，要仔细阅读合同条款，特别是涉及到吃住行的标准以及双方权利义务、违约责任等内容。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去哪儿网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啊，赏月旅游也成为了热点，7000多个赏月航班最低只要400元就能够体验，江景房、海景房等赏月房型预订量比2019年还增长了30%。夜宿景区还有旅拍也成为了今年中秋年轻人出游的一个新选择。 哎，前段时间我们节目也介绍说，好像北京到呼和浩特这样的一个航班赏月比较就是合适啊，听说这样的航班现在挺火的。那中秋假期像舟山呐、宁波呀、汕头还有青岛酒店，这个预订热度都是比7月份同期增长了，有的增长超过40%。特别是这些城市的江景房啊、海景房这种赏月房型哈，预订量相比于2019年来说增长达到30%。根据一些平台上的数据显示，江景、海景这些民宿、亲子民宿、洞穴民宿是中秋假期最热门的房源主题。 主播在线，文化娱乐资讯。 文化资讯，我们先来说说国家大剧院主办的2021台湖艺术周即将在本月25号开幕，7场涵盖了多种艺术形式的演出将相继在大剧院舞台台湖舞美艺术中心上演。艺术周将持续到10月6号，国庆假期呀，市民也能够前往舞美中心来观演。我们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爵士歌手西蒙娜在启动仪式现场用中文演唱了爵士版的《茉莉花》，这也是她将在10月1号国庆节当天的爵士音乐会上将演唱的曲目。 包括这场音乐会在内，将有七场演出与观众见面。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中心演出策划李娇告诉记者， 9月25号、26号，我们有一个中国杂技团的一个精彩的表演，还有春晚的一个获奖作品。所以这个节目呢，是我们的一个开幕大戏。然后我们在10月1号呢，在露天剧场给大家带来一个爵士音乐会。然后在台湖呢，我们有一个延续性的一个原创作品的首演首发这么一个功能。所以我们邀请了陶身体剧场的一个演出现代舞。 现代舞团陶身体剧场的创始人陶野表示，这次他们的数位系列现代舞5和11将在台湖剧场完成首演。大剧院舞美中心的剧场功能很适合这种概念性的先锋艺术， 因为我们做所有事情都是在探讨身体本体，无论是音乐还是耳朵，我们眼睛，其实身体所有的感知都是通过舞蹈的可能性、能动性释放出来的。台湖剧场整个跟观众，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完美的关系，因为它是一个歌剧院的一个舞台，观众席其实只有7到800人，让每一个观众的视角得到最好的观看。 艺术周的闭幕演出将是10月5号和6号的大剧院制作歌剧、话剧片段展演，歌剧《江姐》《长征》，话剧《抉择》《十字街头》等红色剧目中的经典片段将集中演绎。国家大剧院副局级领导李进表示，台湖舞美中心将持续坚持剧目首发首演平台的定位，而一个新的艺术生产孵化平台也在推进当中。 下一步我们将精心组织策划推出台湖戏剧公社这个新的品牌，不断为艺术家打造孵化平台，让更多的国内外经典作品走上舞台，给观众带来沉浸式的艺术体验。 好，我们再来看看展览啊。商周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三尊青铜大圆鼎，也就是子龙鼎、大禹鼎和大克鼎，首次齐聚北京。近日呢，礼和万方商周青铜鼎特展在国家博物馆开幕，三件青铜重器和30余件文物一同讲述青铜时代的往事。 这个展览最大的特点啊，是每件青铜重器背后的经历。比如说子龙鼎于20世纪20年代出土于河南辉县，后流入日本，又辗转至香港。2006年4月，在中央财政设立的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的支持之下，国家文物局将其征集回国。 嗯，那大禹鼎和大克鼎呢，则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啊，收藏者潘氏家族将双鼎装入木箱，安置于潘宅的地下，来躲避日寇劫掠。1951年，潘氏后人呢，把双鼎献于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后珍藏在上海博物馆。1959年的时候，国博开馆，大禹鼎应征北上。 可以说这些鼎不仅是早期中华文明灿烂成就的重要物证，而且他们在近代出土、流转和归藏的颠沛命运，也充分见证了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辉煌历程。 那么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这样的背景下呢，展览是综合运用了新媒体技术，以文字、图片、音视频、虚拟展厅等等形式，通过国家博物馆官网、微博、微信等渠道推送云看展的精彩内容。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曲剧茶馆新阵容复排。14号，根据老舍先生原著改编的北京曲剧复排大戏《茶馆》在天桥剧场上演。这部复排大戏啊，力求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重塑经典，将说唱结合的剧种特点，京腔京韵的唱腔风格呈现给观众。演出呢将持续到18号，票价最低80元，最高380元。 北京曲剧呢是唯一在北京这块土地上诞生并发展的地方戏曲剧种。1952年由老舍先生命名为北京曲剧。这次复排北京曲剧茶馆是根据老舍先生原著改编的。虽然复排的茶馆跟之前内容上大致是相同，但是演员的阵容上呢，新茶馆聚集了剧团年轻一代的曲剧人，主要是由北京市曲剧团优秀的青年演员来组成。 那文化方面，最后我们关注一下体育领域啊。北京时间14号晚间，国际兴奋剂检测机构在官方网站上发布公告说，英国短跑选手乌贾的 B 型尿样检测结果与 A 型同样为阳性。那这也就意味着乌贾的兴奋剂检测样本中确定含有违禁成分，一旦被认定为兴奋剂违规，那么他在东京奥运会上代表英国接力队夺得的男子4x100米接力银牌或将被取消，那原本排名第4的中国男子接力队将会升至第3名，获得铜牌。 哎，截至目前啊，东京奥运会采集的6200份检测样本全都已经分析完成了，已经发现6起兴奋剂违规事件，其中有5起来自田径赛场。 好了，北京时间早晨的8:43，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翟轩为您编辑的。 好，北京时间8:44，接下来呢，进入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专栏，今天为您播出第56集。 百年辉煌历程，百位青年讲述，重温党史故事，感受奋进力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北京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 大家好，我是中国国际互联网加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展示交流中心媒体中心负责人傅立新，全国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先进个人，全国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寻访活动十佳精品团队创始人，1994年出生。今天我来讲述百年党史中的1976年粉碎四人帮。 1976年，这是悲喜交加的一年，这一年三位党和国家杰出领导人相继逝世，全党全国人民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也深深思虑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这一年10月，随着四人帮的粉碎，文化大革命彻底结束，社会秩序得以恢复，党和国家的工作开始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1976年1月8日，人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 1976年1月11日下午4:30，一辆扎着黑黄两色绸带的灵车载着周总理的遗体缓缓由北京医院开出。灵车徐徐沿着长安街的路面由东向西驶去，等候在长安街两侧的首都群众扶老携幼默默垂泪，里三层外三层的站立在街道两旁，而这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深情一幕，也成为了中国人民心中永远都挥之不去的悲痛。 7月6日，德高望重的朱德委员长逝世。7月28日，唐山大地震导致24.2万多人罹难，16.4万多人重�伤。9月9日，伟大领袖毛泽东逝世，全国各地都举行追悼大会。毛泽东逝世前后，四人帮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活动，许多老一辈革命家深感忧虑。10月6日晚，华国锋、叶剑英等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四人帮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 同志们，在开会之前，我宣布一件事情，今天我们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代表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愿望，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现在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四人帮已经被扣起来了，接受审查。 我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 10月14日，党中央公布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人们奔走相告，兴高采烈。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我国的社会秩序得以恢复，党和国家的工作开始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历史再一次证明，中国共产党有能力靠自己的力量纠正错误，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百年辉煌历程，百位青年讲述，重温党史故事，感受奋进力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北京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 好，接下来进入到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专栏。 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政协委员李娜，今天为大家讲述雪线游路的幸福使者齐美多吉的故事。 奇美多吉是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四川省甘孜县分公司的邮车驾驶员、驾压组组长。从1989年成为长途邮车驾驶员以来，他一直坚守在往返于川藏线康定到德格之间的邮路，承担着四川进藏邮件的转运任务。他坚守的这条邮路平均海拔在3500米雪线以上，也被大家称为雪线邮路。从康定出发，一起步就要翻越海拔4200多米，当地人称为要翻死人的折多山。过了折多山，还有号称川藏第一险的雀耳山，垭口海拔5050米，一年超过1/3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公路修建在雀耳山悬崖上，最窄处不足4米，只能容下一辆大车缓慢通行。路窄、雪厚、弯急，每一次换挡加速转向都是在与死神博弈。当地藏民说，车过雀耳山如闯鬼门关。在雀耳山隧道通车以前，奇美多吉每个月都要开着油车翻越雀耳山20多次，经常会遭遇恶劣的天气。当被大雪围困在山上时，他们只能自己想尽办法铲雪，让车前进。晚上生火取暖，驱赶狼群，有时候被困得太久，能烧的燃料都烧完了，连备胎和货箱木板都拆下来烧过，但他们却从来没有烧过邮件。在奇美多吉心里，邮件的安全甚至高于自己的生命。有一次遇到劫匪，奇美多吉为保护邮车和邮件，与歹徒搏斗，身中17刀，头部至今还留下一块钛合金骨骼。出院后，身体刚刚基本恢复，奇美多吉就迫不及待申请要重返岗位。单位担心他身体，就没同意。但奇美多吉很是坚持，多次申请，直到第6次，单位才同意他回到邮路继续开邮车。20多年开邮车生涯，早已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他为自己从事的工作感到由衷自豪。在他看来，邮路是一条连接祖国内地与西藏的生命之路，邮政也是贴近人民、直接服务于百姓的。对他而言，邮政不仅是一份工作，还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责任。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幸福使者，每送一份包裹，他都能从中感受到百姓生活的变化。每递一份大学录取通知书，他都会和家长学生拥抱庆祝。伴随着快递的兴起，邮件数量连年增加，奇美多吉很是自豪。在高原，老百姓特别信任我们邮局。雪域高原，没有任何一家快递企业能够像邮政公司一样提供不计成本的普遍服务。他仍然清晰地记得，在改革开放初期，老百姓见到邮车就会围住他，你来绝对有好的消息、好的政策，你们送的不仅仅是家信，更多的是传递党的声音和社会的新鲜事物。老百姓盼着邮车来，这是奇美多吉工作的原动力。30多年来，奇美多吉见证了祖国的巨大发展，亲历了家乡的巨大变化。2017年9月，雀耳山隧道通车，不用再走悬崖边闯鬼门关了。原本2个小时的路程，12分钟就能通过，货物进出也更加方便。他驾驶的油车载重量从最开始的4吨换到5吨，再到8吨、12吨。以前车上更多装的是报刊、机要文件和孩子们的教材、录取通知书，现在还有堆积如山的电商包裹。看到老百姓寄包裹、拆包裹的样子，心里头就高兴。这些都是乡亲们的期盼和藏区发展的希望，是伟大中国梦实实在在的成果。他知道，这条邮路已经成为藏区发展的致富路， 老百姓的信任和需要，让他更加有责任去坚守这条路畅通无阻。在高原，我们邮政是最快的，很多快递公司因为成本等原因不愿意下乡，即使送到县城里，他们通常还要额外收费。在运来邮件的同时，奇美多吉和同事们还把当地装满特产的包裹带出去，成为藏区脱贫攻坚的桥梁和纽带。每当老百姓看到邮车和我，就知道党和国家时时刻刻关心着这里。我们每一颗螺丝钉都是在为藏区安定团结做贡献。我热爱我的工作。奇美多吉常说自己是一个热爱工作的普通人。这位普通人常年奔走在平均海拔3500米以上的高原，在平凡的邮车驾驶员工作岗位上一干就是30多年，风雨无阻，岁月无悔，把每车邮件看作是向群众传递党和政府声音的桥梁，把每一次出行看作是乡亲们对自己的信任，用日复一日的工作诠释了对工作的热情，对人民的热爱，对事业的忠诚。 好了，到这里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跟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孙畅李瑞，代表节目编辑话语赵一阳翟炫，感谢各位的收听。 了解更多的热点新闻，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整点快报。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明天早晨我们与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 如果世间万物能跨越，能相爱，也能成全遗憾，都看不见。如果海角天涯不分开，不能爱，眼泪就会厮守。别忘了他的爱呀，不得。